一场恶战，打到最后双方弹尽，开始拼刀拼弩箭。日本武士训练有素，哪是这群土匪能敌，几乎已经到了以一敌十的地步。田中久治骑马姗姗来迟，候在寨外，他随身武士早就按捺不住了，请示他要出战。田中久治嘱咐 要核弹。 黑衣武士提着刀直奔目标，和风一伸血，正按着一个鬼子的脑袋，听到身后有人用磕绊的中文叫了自己一声 小子。 和风回头看着眼前人，是昨日跟着田中久治来宴席的其中一人。他把刀从手下人喉中拔出，开了下脸边的血，冷笑一声 看来你不死在老子手里是不死心了。 武士跟着田中久治在中国一年多，虽对中国话不精，却也能依稀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他分开两腿，双手握刀，一套战前准备动作行云流水。何峰随手拿根铁棍，武士觉得他在侮辱自己。 拔刀。 何峰转了下铁棍，重重地插在地上。 老子说过，你不配我拔刀。 武士更怒，紧抿着唇，气势汹汹地朝何峰砍过来。何峰提棍迎上，刀与铁摩擦出火花。这武士看上去肥硕笨拙，刀法却颇近轻身，出刀快而稳。何峰轻敌，被他的刀尖划过左臂，割出深长的口子。他挥棒砸去，武士偏身躲开，以刀抵御，挡住了他的棍。武士看着何峰肩上的血，嗤笑一声，用中国话嚣张地讽刺道：“ 切，屁！” 他使尽全力拨开铁棍，挥刀砍向何峰的腰。何峰身体后倾，手掌撑地弹起来，从他腋下斜绕过去，一棍打在他的大腿上。武士站稳脚跟，握稳刀，又朝他砍过来。何峰只守不攻，带着他转圈，迂回几番。何峰摸清了他的刀势，武士恼急，龇牙怒吼，朝他的脖子横砍过去。何峰身体后倾，铁棍撑着地，借他力一个翻身，在空中飞跃而过，落在武士身后，一脚踢在他的背上，紧接着拦腰就是一棒。武士踉跄几步，用刀划一，撑住身体，又高举起长刀，以生助势迎面大劈而来，劈上全力想了结这场战斗。何峰闪身躲避，抬脚落在他腹部，武士手降下来，何峰顺势以棍击起手腕，将他的刀挑飞了。何峰没给他反应的机会，举棍应他四肢砸去。武士的惨叫声响彻山间，骨头在皮囊中碎裂，重重地倒了下去，震起大片灰尘。何峰下手向来狠，把他打得生不如死，最后一棍插入喉间，握着棍头用力一压，几乎快把他的头断下来。突然背后另一武士举着刀朝他砍来。 三哥哥。 何峰迅即回身，本是能躲过去的，没料一个人影忽然挡在面前。何峰一把拉开他，拔出铁棍甩了出去，正中那武士额心。宋清桃默默地转过身，又唤了声 三哥哥。 他的脸被刀袭划开，从右眉一直到左下巴，白肉往外翻卷，鼻翼被削掉了一块，嘴唇被分割成四瓣。他低头看了自己一眼，肚子上鼓鼓出血。何峰将他抱到墙后，扯下他手腕缠着的红布条，一根裹住他的脸，一根扎住他的肚子。宋清桃颤抖地紧攥着他的手。 三哥哥。 别说话。 宋清桃摸向自己的脸，感觉到面上横一条巨长的沟壑，血顺着手指往下流，像密集的瓜皮，瞬间蔓延整只手。 我的脸。 血流太快，根本包不住肚子上的口子。何峰脱下外套给他捆着。 我 是不是快死了？ 不会的， 小鬼子的刀真快，刚才还没感觉到，现在好疼啊！你别抱了，我的肠子都出来了。三个哥哥，我尽力了，没让鬼子进来。你那一枪没打在我手上就好了，我要是右手还能拿枪，就不会老打偏，就能多杀几个小鬼子了。左手不听话，我老是打偏。 别说话了， 我要说，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说了。你以前就不理我，以后更不会理我，只有这一刻你才能听我说说话。我也没那么坏的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，杀他妹妹是因为那个小贱货骂我，他骂我有娘生没娘教，你知道的，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没娘了。 外面的兄弟们还在拼杀，何峰没心情听他诉苦。 你在这别动，我等会儿回来。 我不等，我救了你，你会对我觉得愧疚的吧？你会记住我的吧？ 何峰看着他分裂的脸，点了点头。 我比他好多了，他能帮你看小鬼子吗？ 宋青桃笑了起来，嘴唇因为拉扯起弧度，刀口更显狰狞。 他配不上你。